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以阴天多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天气仍然比较闷热。受副高危外偏南气流的影响，上午本日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下午到夜间本市还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在降雨的时候，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真的。 北京时间2018年的8月13号11点32分的15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虽然说今天天气闷热哈，但是还是有点冷，我感觉。 对，就是居然让我感受到了一丝凉意。 是不是咱俩都要感冒了？ 啊，是的，我今天早上就是被冻醒的。 一定要小心啊、这个天气有时候变化，因为晚上吧还有点热，开空调睡呢觉得还行，但是早上起来觉得冷。 哎呦，真的是 一定得小心温差、 是的，我6点钟起来，我跟你说去关空调，哇，冻死我了，当时就觉得嗓子都说不出话了， 是不是？但是那个直播会有神奇的功效， 是 当我们专注在直播间或者直播的内容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病就好了。 哎，对对，我跟你说，不要自愈。 对，无师自封、 哎、是的。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位，再过几天应该是17号还是15号、 是个浪漫的节日。 对，是个七夕啊、哎、因为七夕的时候很多适合恋人情侣之间表达一些爱意，传达一下情绪哈。 是是是，希望七夕不要下雨。 对啊、那如何传达情绪呢？除了买东西，跟他去路上走一走看一看，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七夕就是这周五，哎，可以连上周末两天。 对， 哎，对。 如果您呢在想去哪儿好呢，怎么玩呢、我们给你推荐推荐哈。 好的， 因为我们节目是人间有真情嘛， 人间有真爱嘛。 10分钟资讯之后呢，听听这个爱和情如何阐述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这个第一条资讯啊，跟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这个表演项目有关。 哎呀， 竞赛武功武术啊、哦，有这个项目了。 有一个山就叫武功山，不是 武功 山。 对，武功山干嘛呢？帐篷节开幕了。 哎，这个不错啊！近日，第十一届武功山帐篷节在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开幕了。此次活动呢，将从8月4日一直持续到10月7日啊、嗯，现在已经是开了好几天了。 开始了。 对，活动分为青春活力、情侣七夕、户外狂欢、国庆嘉年华四项主题。 您可以分着来去感受哈。 对。 据了解，武功山是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山大型山岳景区。 哦， 越过山丘，哎， 才发现， 对，才发现好多人在等着呢，还得排队。目前哈、啊，景区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森林公园等五项国家级头衔、景点。我的天，200余处！ 我的天哪！武功山帐篷节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 传统、啊、 对，每年会举办一次，深受户外爱好者的推崇。而在本次帐篷节期间，武功山景区还将和江西省高校联合开展武功山校园歌手大赛， 面对的200多处景区唱歌， 唱歌，哎呀，唱什么歌呢？并且还举办了主题 DJ 音乐晚会， 打碟的。 是，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看情况吧。 对，那帐篷节活动现场呢，还将开展趣味投篮， 看情况吧， 看情况。哎，接不下去了呢。 还有团队呢啊， 是还有团队， 团队呢负责像登山啊， 是，这都是团建， 对， 是篝火晚会、 嗯、 露天电影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将武功山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及户外露营的天堂。 这个地方确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哈。 对，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说，这个武功山景区正在积极努力创5A 景区做准备。 哦， 4A 了嘛，上5A 嘛、 嗯、 据了解呢，18年上半年武功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51.5万人次，同比增长15.3%，旅游收入达到了4.2亿元，同比增长14.1%， 对， 并吸纳完成投资3.7亿元，为旅游业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机遇。我们看到哈、 嗯， 自从这个景区创建以来，累计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谢谢他们。 哇，3000多个岗位， 挺好的、啊， 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啊？ 当然， 吸纳当地包括贫困户在内的300多人参与建设，拓宽了当地百姓的收入渠道。 是啊、 当地还因地制宜的发展个性化、特色化、差异化的旅游业态，推动农家乐从零散营生走向了集约经营、嗯、从单一服务走向多元经营，形成了一村一集群、一村一特色的发展格局，真的非常的棒啊、 嗯、 那依托旅游促进就业，让吃上旅游饭的村民变成老板。 王老板、 哎、 李老板， 是，你看看，这都是原来王村李村的这个村长和支部书记什么的。对，你看现在人摇身一变成了老板了， 村官。 嗯，是。 第二条来自于河北的事儿、哈， 是 河北离咱们不远哈、啊。河北邢台投资，哦，我的天哪，100亿元 哦， 建百里太行的旅游带。 我的天哪，百里太行，太行山脉。 蜿蜒， 巍峨蜿蜒，对呀、啊，嗯。 日前的记者从邢台市政府获悉，总投资94亿元的邢台市第二届旅发大会将于本月28日至30日在邢台市临城县沙河市举办。邢台市将重点推出21个旅游的项目， 嗯， 构建百里太行旅游产业带，以推动邢台旅游跨越发展建奠定新基础，构建新格局。 嗯，是的，这个邢台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近年来呢，邢台市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的活动， 是 积极对接京津冀，加强区域旅游合作，那引进战略投资商和大型的企业、 嗯、 先后与北京像北控集团、河北的旅控集团等等、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呢，相关部门也不断地进行景区的升级改造， 是， 那景区游步道、停车场、游客中心、厕所、标志标牌等等这些设施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嗯、 另外呢，像邢台市也通过举办像太行文化节、天河山爱情文化节，对，还有博香汉牡丹节、内丘扁鹊庙会、清河山楂乡，嗯，山楂乡村旅游节等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对，提高了这个邢台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是的，就是项目非常的多哈，大家选择也是因为老说以前众口难调、现在众口不再难调。 对，因为我们的选择变多了， 是吧？ 嗯， 现在的选择恐惧症。 哎，对，哎呀，到底去哪儿？最后选择宅家。 第三条哈、啊，你看现在，哎，到你算算哈。 九零后现在都多大？都27、28岁。 九零年的，你想今年都28了，我的天哪！是啊，九零后现在00后、00年的都已经18了。 是啊，真的。 哎， 关注一条信息哈， 来， 近30%90后愿为音乐节旅行。 哎， 旅游加音乐节到底玩的怎么尽兴呢？我们听一下。 是的，嗯，这个今年8月大大小小的数10场音乐节在全球各地开场，这一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娱乐形式，如今成了国内外各大城市吸引年轻游客的重要手段。近日呢，马蜂窝旅游网就发布了2018十大音乐节旅游热度榜，盘点了2018年暑期最受中国游客关注的音乐节。 你看啊，有大数据显示，人们对音乐节的效应是热情和高涨的。 是的， 一来马蜂窝对于音乐节环比的关注度上涨了51%， 哇， 一半以上。相关记者和问答呢，也分别上涨了76%和33%哈。你看啊，这个有29%的90后为了听一场爱豆的演唱会， 哇哦， 直接开启一场旅行。 哎，是的， 爱豆的力量， 哎呀，那真是不可小觑啊，我的天哪，那要是见偶像一面， 我们都希望啊，这个爱豆也是要弘扬自己的正能量哈。 是的， 别那光赚钱，把一些非常激励年轻人的现代的意识注入他们的精神当中。 是的， 是不是？ 对，那在今年的音乐节旅游热度榜当中呢，贵阳草莓音乐节成为了国内旅行者最关注的音乐节。 贵阳， 又是贵阳哈，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海热播音乐节等也受到了年轻游客的追捧。而境外方面呢，最受中国年轻人期待的则是8月18到19日即将在日本开场的 Summer Sonic 音乐节。 这个好 哦。那欧洲、美国的一些老牌音乐节也成为了中国游客的目标。 除了大多以电子、摇滚、流行为主题的户外音乐节之外，古典音乐 啊， 大雅音乐是吧？ 对， 交响乐也是出人意料的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哎，是的， 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卢塞恩的刘森音乐节啊等等，举办的这些音乐节都分别出现在了国内外榜单的前10名。 嗯，是的，非常的棒啊。说年轻人的出游原因真的越来越个性化了，参加一场音乐节与众多有相同音乐爱好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也是他们旅途当中的乐趣之一。 是的， 对，这是这个研究院负责人说的 啊。我们关注2017年的时候哈， 好， 马蜂窝在赤水河谷打造的赤水河谷音乐季就曾经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帮助当地再造了一个旅游的黄金周。 哇， 旅游目的地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营模式呢，逐渐转变为以文化内容为核心，打造富有特色的特品牌的旅游产品。这也是新时代旅游目的地的景区适应市场发展经营的重要的途径。 是的，好，我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哈，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也是很欣慰， 是吧？不冷了吧？好点了 啊，好点了，好多了。热起来，把场子嗨起来。 是的，第四条有一个免签的部分、 哇，这个真的是让人振奋人心。中白户免签证协议生效，首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中白是哪儿的？中国白俄罗斯。 是的，他们的户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10日正式生效了。那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当天迎来了首批免签入境的中国公民。 你看这些中国公民呢，搭乘北京到明斯克国际直航航班抵达这个国际机场，其中第一位，第一位啊，免签入境的中国公民是一名到白俄罗斯出差的男的 啊，男的， 男士 啊，对，男士。 白俄罗斯体育和旅游部的官员向他发放了相关的证书，手号、 还发证书呢， 手号 啊。 机场工作人员为他送上了鲜花。 哎呀，我的天哪！ 这名幸运者还获得了白俄罗斯方面呢为其特别提供的旅游的便利。 哇，好棒啊！ 绿卡呀。 对啊，那这绿卡是不太可能的。 通行证的一些方面便利啊，对。 对对对。 他在接受采访吗？ 是他接受采访时候说的。 山东的一个。 啊，那你说，你周妥。 中北两国互免签证呢，说明两国有意进一步的发展。 是。 免签政策便利了两国人员的往来， 说得很好， 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没毛病。 那个，我们把今天这个便利发给下一位没有口音的朋友。 哎，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的口音，俺可以说普通话的 啊。 是是是， 是很方便大家啊， 很方便。对，白俄罗斯体育和旅游部官员也是在当天说了， 说 今年呢是中国白俄罗斯旅游年， 是 那白俄罗斯将继续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希望有更多中国朋友到访白俄罗斯。 根据这个协定，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的国家，每次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 是 一年内免签入境时间累计不超过90天。该协议是对因私出国、商务出差及出境旅游人员是有效的啊。 对，其实这基本上就涵盖了 很多，很多了。 对对对， 还得提醒大家， 还得提醒啊，就是这个也是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提醒了中国公民， 怎么了呢？ 如果在白俄罗斯逗留超过30天，或者是赴白居留、学习、工作、从事新闻报道等其他需要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啊，那仍然应该在入境前办理签证，你还是要跟人打个招呼。 是 的，希望各位多多关注这条信息哈。 嗯、 那个周驼，你有什么问题啊？我这几天关注了一条信息， 啊、 我这存在这个答疑解惑的这个疑问呢，我们问问这个主持人 啊。好呀， 咱们又不是不认识，什么主持人 啊？ 行，问问你俩， 嗯， 这个入境马来西亚受阻怎么办？ 哎呀，你还真关注这一条消息了哈？ 关注了 啊， 我这是不是年会也是到处逡巡这个地方吗？ 哎，到处逡巡都逡巡到马来西亚了，受阻了吧？ 中使馆发布的还真是温馨提示了。 哎，对，温馨提示啊。 这个据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网站消息哈，其实今年来马来西亚旅游、经商和留学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旅客入境受阻的情况还真是经常发生。 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是否同意外国人入境是一国主权行为。对，就是人家说了算啊。即使持有合法签证及有效护照，入境国移民部门如果认为您就是不符合我们的入境条件，比如说你有犯罪记录、没有经济能力等等啊，或怀疑您入境目的与签证种类不符，那仍然是有权拒绝入境并实施遣返的。 很倒霉。 对，马来西亚规定外国人入境必须持有与入境目的相符的签证类型 啊， 必须携带，就是随身携带至少2000马币或者500美金，且需要提前备好打印的纸质往返机票，要打出来啊，马机场移民官将随机抽查的。 如果您呢在机场入境，哎，真的受阻了，请如实的向移民官员说明情况，尽可能的提供相关证明的材料，争取对方放行。沟通未果，如果机场移民官员呢会请您呢到机场移民办公室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如调查仍未通过，您就将直接送至受限区域等待遣返回国。谁也不愿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遇到了，为了避免这些情况，我跟您说一下准备哈。第一点，如您未持有足够现金，我包里没有500美元啊，我也没有2000马币啊， 那就进去取吧。 就是我就是、啊、我有这个经营，我取够还行吧，跟他们协商。 是的，是的 啊。第二条 就是第二条就是， 如果1万米，你怎么取这么多？我们也害怕，你们去干什么？500就 还是拒签了， 500就是500。 对，那第二条就是，如果您没有持纸质机票，请联系航空公司、机场服务柜台或者中国旅客协调处。那这个协调处呢，仅仅在吉隆坡机场，有。那每天工作时间是18点到0点，它可以协助打印的返程机票。 这还不错哈。 对对对。 第三，如您申办签证种类的确与您来马来西亚目的不符，建议您即自行购买进班往返机票马上回国，避免送入受限区域等待返遣，就是咱们自己办这事儿吧。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就更麻烦了、 是的。 第四个就是，如果您持有的护照有效期应该在半年以上，入境后也是需要随身携带的，护照应该复印并与护照复印件分开放置保管，以应不时之需。 这都是一些细节哈。 对对对， 细节我们是决定是否能去马来西亚玩。 是 第五条，按现行的做法，一旦移民官员对来马人员做出了拒绝入境的决定，做出了啊，将立即收扣当事人的手机等通讯工具，并送入受限制活动区域等待实施返遣。特别提醒啊，请您在进入移民这个办公室接受调查前拨打电话联系您的直属亲属，或拨打使馆24小时领保电话00603-216453-01或00603-216368-53，以便家人和使馆能够知道您在干嘛呢。 是的，是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那第六 六个，如果您在机场等待返遣，就是遣返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有 对，那请记下执法人员胸牌上的名字或者编号 Kevin 014。 啊，是的，那记住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您事后如需投诉，可以直接拨打使领馆，就是使馆领保电话，或者是写邮件。那给这个使馆的领保邮箱，这个叫做领保 KL @gmail.com。对，使馆呢将全力协助，尽早向马方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并交涉，维护您的正当合法权益。同时，也请您直接访问马来西亚移民局官网，填报详细的投诉。 是的，这些啊都是我们要遇到情况去可以解决补救的方案。 对， 我们都不希望遇到这个情况。 是的， 对吧？你准备好了，你别到时候有一些疏忽错哈。 嗯。 世界这么大，我们呢有充足的理由去看一看，而且每一年有那么多的一些节日，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契机出去走走。 嗯， 两个人终于认识了，茫茫人海当中。 哎呀，茫茫人海啊！ 那个终于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嗯哼， 带着他去远方走一走，七夕到底怎么去玩？ 好， 一个小片花之后，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我觉得花儿乐队啊， 嗯， 其实特别乐于接受的朋克乐队之一了， 是的， 全中国之内。 哎， 我觉得你现在听到的歌曲也没有压力，也很简单， 对啊，就是 很有意思，对吧？ 啊，歌如其人啊！ 对呀，啊，无奈的跳舞的跳舞， 哦， 主持的主持了， 啊， 对吧？ 是 吧？但是大张伟还是不错的啊！ 对，大老师， 大老师哈。对，我们来说七夕之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对七夕有自己的安排哈。 对， 灵能暴风， 哎， 不是刘能还是灵能？ 刘能。暴风刘能吗？ 对对，暴风刘能。 那广坤呢？ 啊，太厉害了，广坤正在街头吧。 啊， 为什么为什么老母亲要选择七夕这天带孩子旅游，有什么纪念的意义？哎呦， 七夕带孩子旅游， 爱嘛，就是轮回轮转，对吧？ 我跟你说，其实老母亲并不知道今天是七夕。 对，有可能。 对，就是巧了嘛，这不？ 对对对，喜宝 real。 喜宝说，去年我在外地旅游，他在青岛忙健身房的事儿。 有产业了。 对，有产业了。为了一起这个过个七夕，瞒着他提前改签回了苏州。 给他气的。 哎呀，谁让你来点？ 哪里这么多事儿，也没有人先照顾你。 对，收拾完行李，买完礼物之后，又骗他手机坏掉了。 你又骗我。 啊，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坐了5个半小时的高铁，一股脑就奔过去。他看到我的时候，高兴坏了。哎呀，脸红的像个小孩子。 真好，真好。 今年也想过个不一样的。我跟你说，那是吓的，你这是惊吓。哎呀，我的天哪！ 都给我一个人出场。 这样该配合你，人出得我言视而不见。 确实，最后那句话特别感人哈。 对， 这种爱的力量哈，很辛苦，健身房忙的这个烈火朝天的，对不对？ 嗯， 看到爱人出现在身边哈，健身房不做了，这一天咱们停工停工。哎， 是的， 是咱们去再健身，健身上再学一下材料，知道吗？ 还有你这还好。 果汁分你一半， 对， 爱就是这样的啊。 嗯嗯嗯， 这位叫 slogan 啊，他是这么说的。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之永劫的思念。哎呦， 哎呀呀呀 呀 呀 呀， 快七夕了， 情比金坚 啊，情比金坚，就快七夕了，假装有男友的矫情一下。 哎，是是是， 对，杂草民， 七夕要来了，适合带着女朋友去旅游。 哦， 没有照片了，凑合看吧。双月湾就是这么美美的。 人家是去过的，见着过。 对，见着过啊。 对吧？ 嗯。 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恋人之间的一些千回百转的情谊。 是的，是的。 我们要回到这个有骨感的现实当中。你看歌都唱完了 啊，歌都唱完了。 谢谢大 老师，大张伟， 大先生也得不是大张。我们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 好， 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今天说七夕啊， 嗯， 掐指一算， 嗯， 掐指一算， 就这个周五嘛，8月10几号， 17号应该是 啊， 下周， 3、4、5、6、7啊，还真是8月17号。 对， 嗯， 又到了每年的一些就是庆祝的时候了哈。 啊， 这个天，这个月。这个街道上巧克力呀、啊、玫瑰花呀、啊、烛光晚餐，有一些老套了。 对，我觉得我们要过就要过中式的 double 的。 对，你看七夕、哎、牛郎织女不就在鹊桥相会了吗？啪一下断了。 对，其实它是有一那种故事的哈。我们要是给对方一些感动呢， 是 真的是需要想出一些花样。 哦， 你实在想的枯竭了，哎，出去玩去。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像什么玫瑰花呀、巧克力呀、礼物啊， 什么都送过了。 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是应该出去玩一玩， 对吧？啊， 对。 我跟你讲啊，作为过来人， 嗯， 咱们也是80后了， 对， 谁还没谈过几次恋爱呢？对不对？ 嗯， 在恋爱当中如何维系两个人的情感？你看给他咳的，然后给你热金嗓子喉吧，一热也很开心， 啊，认认认， 对吧？ 是的，是的， 就那种 什么金嗓子喉吧， 嗯，情人节包装的哈， 啊， 我觉得非常适合旅行出去玩呢， 嗯， 得跟要么就是惊喜，那个惊喜一定不是，我觉得惊喜有两个方式到哈， 嗯嗯， 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在某一个桥段里你俩说过这个地方， 嗯， 也许当时也许没有时间， 嗯， 没有钱去满足这个愿望， 对， 但是你记住了， 嗯， 他其实心里也有这个小小的这个节点， 嗯， 突然哎咱们定上去，咱们去哪儿去那儿啊，轰，他想起那个点来了，他很开心，嗯， 对， 绝对很开心， 嗯， 虽然有点贵，虽然假期有点长，但是这两个人非常的，嗯，觉得哦他还记得这个事情。 是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嘛。 对， 对， 跟谁一起去很重要，你跟你另外一半去， 啊， 你不得布置好好的。 就是啊，你这个东西吧，就是无论你去哪儿啊，但是呢你跟谁去很重要，去的方式和你们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浪漫是很重要的。 对，女生特别浪漫， 嗯， 大令，我们这次去哪儿？露营。去看星星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对， 对吧？其实我们今天网罗了全世界不分排名先后的好好玩的地方哈。 嗯嗯嗯， 第一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下面再说了哈。 好， 其实我们说到乐园无非那几个，像方特啊， 方特 不是迪士尼， 迪士尼啊，嗯， 环球影城， 那方特也挺好的， 也很好的，嗯，欢乐谷都是属于， 是啊，还有熊大熊二呢， 对不对？很多很多恐龙乐园， 对啊， 很多哈， 是 就看您和他喜欢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一致的哈。 对，如果要是两个人都喜欢乐园，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给你推荐几个。 对对对，嗯，这个上海开了之后呢，离得咱们那么近，嗯，不用出国再去玩了， 是多方便啊。 对呀，啊，不用什么去法国呀，再说去日本什么的了啊， 嗯， 香港也有，是我国国内的， 嗯， 但是稍显远一点吧，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到底下半段的有哪些精彩的推荐，嗯，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好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不分先后啊。 对，我们要去京津上，当然不是京津沪 啊。 对， 上海的迪士尼， 哎， 那里很多人去过哈。 对， 跟各位说说哈。 好， 就是想说在希尔能找到王子和公主啊，童话城堡的公主，我觉得迪士尼应该是还挺极致的一个选择。 对，迪士尼就是非常有这种标签化，来这儿就是童话的王国。 是的，两年之前的6月26号那天，16号那天啊，迪士尼开张营业了，成了国内最方便梦幻一把的地方。 对， 告诉各位，闭园前一个小时的点亮奇梦盛大烟花秀，永远是最受老人、孩子、年轻人所有人喜欢的一个部分。 对，而且这个烟花秀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环节， 满天大呲花放， 哇，大呲花蹦。反正、就 是、都是梦想。 对啊，全都是这样梦幻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七夕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对相爱的人来这儿看一眼这个大刺花，哇，一定是别有一番感觉。 告诉大家哈、 啊， 除此之外呢、 啊， 最出名的就是在全球迪士尼乐园当中时速最快的过山车，叫做创极速光轮。 哎呀，我的天哪，光轮啊！在这里呢， 欢迎光轮。 你可以亲自进入电影《创世纪》当中的未来世界，骑上帅气的极速光临摩托车，这个在地上摩擦，沿着蜿蜒旋转的轨道啊，在霓虹流动的幻想空间中进行一场竞速， 速度与激情， 是的， 感受一下哈， 自己和自己的博弈， 是的。园内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在赶着玩完了那些热门的项目之余，您可以再休息一下，进入另外一个童话的世界，那就是每天固定项目的花车巡游。 哇， 所有经典那些这个动画的人物，都会盛装出席，而且会为您眼神的交流。 对，好，那么也有一些小 tips 要跟大家分享啊。 说， 对，这个呢就是可以提前下载上海迪士尼的官方 APP， 是 准确定位并实时查看各个项目的排队状况。 是是是， 对，这个就是很有用啊。开放时间还有演出时间，还可以直接在 APP 内领取快速通行证，超级方便。 跟各位说一下我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你说，你说怎么的了？你啥时候去的迪士尼啊？ 因为我这就去过上海，我也去过、香港，我也去过东京，我也去过巴黎，那个没去过。然后我就有一个这样 APP。 你是有一颗少女心嘛？ 因为我有小孩嘛。小孩愿意去嘛？ 哎，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如果你现在去上海排队呢，大概那天我看了一下，是最长的一个受欢迎的排队时间是180分钟。 180分钟，3个小时啊？ 对，然后你一步香港45分钟。 我的天哪！ 大家自己选了。排队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 是的，是的。 下一站去日本。 哎， 这个在2020年左右吧。 对，我们这个北京的环球影城 也会建成了。到时候也是应该是盛装空前的事儿哈。 那绝对的，要不怎么能修三条地铁呢？ 对呀、 啊，不够啊。 是啊，那个、接驳嘛，对不对？ 对， 我们先去大阪感受感受。 以好莱坞电影为主题的游乐城，形容它可以说是很奇幻很刺激了。除了好莱坞、侏罗纪等经典主题区，就是让所有这个哈迷亢奋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是， 它完全仿造了电影当中，而就是这个场景而建，带你一秒穿越到霍格沃斯城堡， 真的是一秒穿越，毫不耽误你的时间。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属于你的魔杖，格兰芬多学院的斗篷和黄油啤酒， 哇哦！ 悄悄潜入邓布利多学校校长室，和开启一场惊悚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 哇，好刺激的说。 小 tips， 小 tips， 魔法世界的门票有时间段的限制的，哈利波特项目经常要等90分钟 啊，这么火、啊， 一个半点、可以事先在网上购买各种特快入场券。 是的，去完了日本。 这站厉害 啊！这站我们得去个远点儿， 小朋友喜欢啊！ 哎呀，这个乐高的发源地嘛，不是？ 对， 丹麦， 丹麦 乐高积木园。哎，常年位于人气榜前几的这个乐高乐园，用乐高玩具搭建了一个迷你世界， 就 是非常棒。从著名的城市、地标和巨兽模型，再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场景，尽管乐园的主要景点呢是只针对小孩子，但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是可以登上乐高积木园的过山车，在尖叫当中得到满足。 你会发现哈、很多在角乐园的各个角落的马赛克桑 啊， 那都是马赛克桑，马赛克桑， 你可以上前去跟大家一起互动、 哦、是 把他们当做你镜头里的主角、 哦、 啊，这个丹麦的 tips 是乐高积木园关门时间它不一定 哦， 从晚上六点到九点都有可能， 这个跨度也太大了吧。 对啊，这是定六七八九三个小时。 对、 啊、公园会在娱乐设施关闭前半个小时打开车门 哦，打开大门， 打开大门、啊、 无需门票也可以进入。 对，运气好的话你还能免费逛一会儿看看迷你乐园。 诶，其实这个还挺好的，而且丹麦本身就是童话的王国嘛、嗯、然后除了可以去这个乐高乐园之外、嗯、你像哥本哈根那些动物园呢， 小镇啊， 对，小镇啊，博物馆啊，这些小公园啊什么的都可好了， 露露营什么的哈， 是的， 非常适合大家。说到镇， 嗯， 下一站这个镇还挺出名的， 这个镇简直是太出名了，它这一个镇基本上可以盖过一个城市的这么个名气， 新西兰皇后镇、 哦、哇哦， 前几年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句话， 嗯， 爱上一个人就要跟他一起蹦一次极。 真的吗？ 我这辈子啊，你回来别说台湾话，别听着， 这 辈子我看过很多蹦极的视频，确实还挺挑战你的勇气， 挺刺激的。 对，你真的是从六十多米咣就下去。 我跟你说，蹦极60%都是踹下， 是吧？ 对，一脚 逼上去，逼上梁山。 对啊、 嗯， 既然你还犹犹豫豫的时候，哎呦，我下还是不下？下还是不下？下去吧。 但是今天咱们是七夕， 嗯， 你可以两个人捆绑一起销售嘛？ 对，我觉得。捆绑销售，哎，不错。而且和爱的人如果要是能蹦一次极，我总觉得这个是要克服很大的心理上的恐惧的， 过命的感情。 对对对，真的是过命的感情。就如果你要是你们之间能蹦一次极，那你们这个感情那真是情比金坚。 分手，我是非常要下来。你这个人有时候你得控制你自己情绪、 你得控制啊。是，我们来看看，如果你要是到这个地方去蹦一次极，那我觉得人生就可以完整一部分了， 对吧？ 嗯， 是吧？ 对，皇后镇呢，是因为这个前两年的一个电影嘛。 嗯， 虽然说这里不同于之前的游乐园，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怎么着呢？ 在美如画的皇后镇、 哦， 两个人紧紧相拥，从几十米的高空跳台一跃而下，这真是过命的 过命了吧？ 对，哎呀，老铁呀， 真是 嗯， 从来没觉得你抱我那么紧，多感动的一句话。 啊，对呀， 其实我还是害怕呀。这个 不要说出来、啊、 这是个极限运动之都、嗯、啊，你可以玩到那些只在梦里才能敢做的事情，让你的肾上腺急速迸发。 哇哦， 最应该刺激的就是那个内维斯蹦极、 哦、 它是大洋洲最高的蹦极点，你要从一个位于内维斯河上方134米的高空吊舱一跃而下，感受一下破喉咙都没有用的惊吓。 你叫吧，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有些人都喊不出来，有的时候 对， 不知道怎么喊了，对吧？ 哦，小朋友尖叫、哦、 是的。 对， 还有一项比游乐场任何设备都刺激的体验是什么？ 高空秋千。 秋千有什么刺激的？ 对啊，它这颗秋千好像是360度旋转吧、 啊、高空啊。 嗯，是的， 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高空秋千呢，想玩点逆天的你来这儿、 啊、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幅度，还真的是最大幅度、 啊、 就是内维斯高空秋千、 啊、 你会在距离河面160米的高空、 啊、 被吊在一个比橄榄球场还长的绳子上、 哎、 沿着300米弧度穿过峡谷， 厉害了。 我跟你说，这个绝对，这要一般心脏不好的人真的受不了， 飞人是不是、哦、 是是是、 嗯、 因为你想300米，它这个绳子太长，这一下这一推，这个重力加速度啊什么的，一甩出去，哇，真的是有点 很连带的效应就出来了。 对对对， 嗯， 肯定吓死了。 对呀、啊嗯，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让你觉得能什么向后啊、端坐呀、倒挂呀，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就在60米的自由落体运动的一瞬间。 哎呦我的天哪！ 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能满足，甜蜜指数还需升级，下面我们又选了一些供你选择的好玩的目的地。 嗯，是，刚才是刺激的部分啊， 对吧？你 我们来看看，嗯， 融合一点， 对，稍微缓一点，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这么刺激 的 项目， 真的，真的 对吧？嗯， 澳大利亚来看看， 澳大利亚离新西兰也不远啊，这片火红的土地上，从大西北一直玩到最东端，能体验澳大利亚最多的奥妙。在内陆地区探险，去绝妙的酒区品酒， 好， 到悉尼领略沙滩之城的时尚，再去南太平洋上天堂般的岛屿，顿世绝俗。 真好， 真好，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游览的项目啊。特别舒适哈、 嗯， 金伯利地区呢，在北方季风袭来之时呢，几乎是与全世界隔绝的峡谷、 河流与瀑布共同勾勒出了一片浩瀚的荒野，可以说是大洋洲版本的美国西部。你们二位呢正是情侣啊，下课这个那个两个腰间都别着刺水枪，我的天， 刺水枪可赢了。 你们可以体验峡谷漫步，扮演真的是牛仔， 哎， 越野探险，体验独一无二的荒野魅力。 哎，是的。那其实呢，你也可以体验世界级的峡谷徒步哈。那在悉尼乘坐渡船，慢慢的去欣赏港景， 好漂亮， 很浪漫的。 对、 啊。到邦迪海滩上坐一顿弄潮儿， 弄潮儿。 哎，去悉尼歌剧院看一场演出，你至少你得发个朋友圈吧。 来过这儿啊？ 是啊，这是地标性的建筑， 对呀、 啊。去、啊。然后呢，再到这个闷骚的水畔酒吧、Opera Bar 来杯鸡尾酒，最后享用一顿华丽的海鲜晚餐，浪漫指数飙升。 这事儿定了。真好， 对， 一切都是按照步骤来的。 是的， 晚上呢一觉睡到自然醒，哎呦 我好羡慕自然醒，别跟我提自然醒这个事儿，我容易睡过去， 真的是。就是说到自然醒 啊， 周驼呢用他那个垂目的双眼看了我们一眼， 哎呀妈，还垂目的双眼。 我觉得周驼这个年纪啊，自然醒 一个老者了， 自然醒很难，因为他那个生物钟的原因，睡得早醒的也早， 其实这也是自然醒，只不过自然醒是五点。 生活有规律也是一件好事情哈、周驼你不用太过于难过哈，我不是难过，我说我忽然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自然醒了。 啊，对呀， 对呀， 谁没有年轻较大的时候？ 一觉也是十点钟。 是我那一觉能睡到两点， 真是哈哈 下午两点， 真是幸福哈。我们再去一个也还是非常浪漫的哈，毛里求斯。 对， 虽然也是全年热带气候，但八月平均气温24度，舒不舒服？又有混淆马尔代夫的美妙海滩，让毛里求斯成为不错的选择。热带森林之上，岩峰啊，岩峰想起我的朋友 了，对，岩峰好 久 没 有见他 了。 对呀、造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起伏如浪的山丘上盖着大片甘蔗种植园，那个温香味非常好，河水从百米高的悬崖上滚落，让它有了不同于其他海岛的独特魅力。 是的，你可以享受最美的海滩，吃不完的新鲜海鲜啊。对，在毛里求斯最佳的浮潜点就是蓝色海湾海洋公园，探索大海的秘密，然后去白鹿岛自然保护区欣赏远古森林和稀有的野生动物。 我们经常会在海岛的一个项目中看到风筝冲浪的景象， 是的， 还挺挑战勇气的，是吧？唰、就起来了， 对，那一般人还站不起来呢。 是啊，风筝冲浪呢，也是在莫尔纳半岛上值得体验的好项目。专家级选手可以到珊瑚礁之外的海域，借着呼啸不停的海风征服独眼玛纳瓦，这都是一些顶点哈。 对，玛纳瓦， 对，这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些可以触动人心的部分哈。 是， 这个巨浪滔天的时候，你会感觉有时候还有些翻板爱好者在这个板子上体会与海浪亲密接触，对不对？侏罗纪公园二有一个惊人骇俗的海豹，就是他们在这个冲海的时候呢，一个大鱼就在海浪底下出现，那个非常惊悚。 是的，是的， 对，不会出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哈。毛里求斯还是很风平浪静的， 安全的。最后一站啊， 最后一站呢，这个我们好像很少提到的， 多巴胺啊，不多巴， 多巴哥是哪儿呢？ 是 这个多巴哥，它是位于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很有异域风情的海岛。这个岛屿周边的潜水体验非常 好了。 对，岛上除了一些零星的古堡，你看它有古堡，然后还有许多的渔村，这个村中浓郁的本地风情真的煞是宜人 哦，很 local。 对啊，想象一下两个人懒懒地躺在棕榈树下或是漫步海滩，这是有多浪漫。 如果这一年从2018年1月1号起到这个现在8月9号啊，那个一直没有出去的朋友，你想想这个场景还是吧，还真是相当贪恋这种感觉哈， 有点心酸， 是吧？咽去，先乘船前往情人湾，Lovers Bay 啊，那是大自然专为情侣准备的礼物，沙滩或者金黄或者玫红，金黄玫红的沙滩， 真漂亮哈， 玫红的沙滩呀， 对呀、 没见过。 哎呀，渐渐投入平静碧蓝的大海，幽静无比，可以在小村夏洛特维尔，不是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维尔， 对。雇一位渔民接送你们，一直怕到了那里啊、你们一辈子都不想回来。 你看啊，这个情侣之间的行为啊，其实啊，也不用那么的精心准备。如果两人合拍一致的话，到哪里都是每天的纪念日。 没错， 这不都是情人节过来都走过的一些瞬间哈、过日子就是平淡如什么。 真的是一个七天接着另一个七天。 没错没错、哦、怎么经营啊，比如说这一天咱们点外卖点的多了，哎，我们买市场采购点新鲜的食材做一顿。 对，偶尔还是要做饭的。 啊，当然了， 对、啊、 虽然到 家里要有家里要有烟火气嘛，虽然说我不会做，但是没关系。 另外一半可以做呀，你可以搭个帮手啊。 啊， 对不对？ 是的，我 洗碗，递个筷子呀，倒个油什么的、 啊、 是吧？ 是是， 就是共同营造一个 不要碰到我 浪漫的生活气息、 嗯。 人生需要各种的调剂哈、 嗯， 除了你自己的精神和物质之外呢，就是去旅行了。 嗯， 旅行包括很多精神上的满足， 对， 物质上的消费， 嗯， 身体上的休息，情感上的升温。 啊，是的，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周驼。嗯， 四点啊， 升华了。 对，希望各位呢，在接下来的这个节日呢，有一个好的安排， 对， 过一个非常舒适的假期哈。 哪怕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宅在家里过一个周末，那也是两个人最好的时光。 对对对， 嗯、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对， 像我们今天推荐这些呢，我们声情并茂的演出和播报，能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对， 如果您印象深刻的不够不过瘾，哎，怎么结束了这个节目？ 是的，是的，晚上还有重播哟， 9点钟，不见不散。 好。 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